活动说明，本次双节同庆免费赠送的999足金金钥匙，因为库存告急，成本太高，所以只能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推荐了。望瑞麟老会员们相互转告，新朋友们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眼瞅着下半年的节假日是越来越多了，礼尚往来、馈赠亲朋、礼节的选择和开销也是不容小觑的。而999足金的金钥匙则是瑞麟活动成本最高的赠品之一了。 没错，您看这每一枚999足金打造的钥匙上都刻有好运连连的字样，还有四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一枚金钥匙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送孩子寓意着聪明智慧，送父母寓意着健康平安，送朋友寓意着财富吉祥。总之过节送人都是高档大气上档次的。 是， 不过因为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限量发行的，而且成本太高，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订购羊奶粉免费赠送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参加过活动的朋友肯定在偷着乐，没参加过的朋友也别观望了。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之前折扣价是99元一盒，而本档活动当中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华道之每盒才84块钱，每天一杯只要5块多钱，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是专业做羊奶的品牌，是厂标检测塑化剂的品牌， 是 也是获得过羊乳制品金奖的品牌。而享购电台推荐的是金钻配方，特别添加了肠道垃圾搬运工益生菌、坏的胆固醇的死对头植物甾醇、微量元素硒，针对中国人体质研发的高端系列，这也难怪在享购电台的复购率都非常的高。 那今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是1804元的七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划算到每天一杯才5块多钱，而且这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你就免费带回家了。导播提示，咱们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满了。手机尾号5141的王先生就说，自己工作太忙，早上来不及吃饭，中午叫个外卖，晚上的应酬呢灌了一肚子酒，能吃上几口菜就算不错了，感觉身体是越来越吃不消，买点羊奶粉放在办公室里面随时冲泡，随时补充能量。 那还有手机尾号5486的秦女士说，这累了一天回家就想睡个好觉，这结果还失了眠。上次听朋友说这羊奶对睡眠好，那刚好今天听到价格在打折，金钥匙呢就送给小侄女好了。还有3641的赵阿姨说，这瑞麟羊奶粉我已经推荐身边至少10几个人了，奶味纯而且没有蔗糖，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是的，瑞麟羊奶粉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奶香浓郁，品质有保证。至于不吃羊肉担心口感的朋友们，您放心，瑞麟企业在山羊的养殖技术上颇有研究。首先小羊羔出生之后就去掉有膻腺的羊角，另外呢先进的设备除膻工艺会保留营养还原奶香，而且它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不添加增香剂、增稠剂的，每一杯都是纯香安全的好奶。 没错，特别是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元不仅可以滋补3个半月的瑞麟羊奶粉，同时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赠送。 是， 不过因为金钥匙库存告急，成本太高，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8651的朋友说，这一起跳舞的李姐家刚添了一个小孙子，正好呢订点羊奶粉给他，那金钥匙呢就送给小宝宝了。 还有手机尾号38710058-6493的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各位了，一旦错过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羊奶粉您依然可以花99元订购到，但是999足金的金钥匙和半个月的羊奶量就不可能免费赠送给您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郭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景帝召开立储大会，却没想到所有人都沉默了，死亡一般的寂静啊。汉景帝几乎都要绝望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殿下传来了一个声音：陛下，臣以为不能立梁王刘武为太子。汉景帝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下了，他循着声音看过去，那天籁之音却出自御史大夫袁盎之口。汉景帝的心里满是感激呀、啊、嘴里却故作从容地问道：梁王是朕的亲弟弟，情同手足，朕想百年之后传位于他，为什么不可以呢？接下来就看袁盎的表演了。素来敢言敢谏的袁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里本着化零为整的原则，把他的话中心思想归纳为：汉朝自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以来，所制定的传位制度都是传子不传弟。当然，为了论证他的话，他还讲了春秋时的一个故事。宋宣公死时，传位不传儿子，而是传给兄弟，结果发生了纷争，引发了宫中流血事件，弄得天下大乱，祸国殃民，诚以为戒也。袁盎有板有眼地进行论证之后，这时候雍皇派的制都魏婉、韩推当、张瑜等人因为重新找到了带头大哥，于是纷纷地踊跃发言，雍后派顿时就显得人单势孤了。最后两个派别唇枪舌剑地大战了一场，但终究是雍皇派占了绝对优势，许昌、庄清宅、石奋三个雍后派代表最后被驳得无以言对。汉景帝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即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按祖宗制度原则，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朕百年之后传位于儿子。窦太后精心设计的一盘棋，眼看就要在沉默当中实现了，但因为一个不知好歹的袁盎来搅局，而付之东流。至此，刘武的梁王变太子之梦，成为了痴人说梦。而刘武在争夺太子失败以后，并没有就此松手，回到封地去当他好好的梁王。相反，他把仇恨的目光投向了第一个敢于反对他的直言谏袁盎身上。袁盎，你就穿好防弹衣吧，等着我派来的夺命杀手吧。立储会失败以后，梁王刘武认为他要想翻盘当上太子，就必须除掉袁盎这个绊脚石。 如果不除，他永远都没有出头的那一天了。而袁盎呢，连当年的汉文帝都对他畏惧三分，汉景帝也对他敬重有加，直接除掉他无异于天方夜谭。既然明的不行，他就想到了玩暗的，最终他选择的办法是暗杀。当时刘武手下汇集了一大批名流之士，如公孙轨、杨胜、邹阳、梅胜、严济、司马相如等人。这个司马相如啊，就是跟卓文君上演凄美爱情故事的那个大才子。后边关于司马相如还会有专门的讲述，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对于刘武的暗杀行动，公孙轨和杨胜等人表示了坚决支持。结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公孙轨和杨胜的调遣之下，一批批刺客出现在京城各要官之府中。不多时，毫无提防的袁盎就成了这场吏处风波当中的又一大牺牲品。可怜敢言敢谏的袁盎，竟然就这么的匆匆结束了他光荣而短暂的一生，令人叹息。都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暗杀袁盎之后，刘武并没有住手。他认为要想在太子一事上卷土重来，最好是杀光朝中所有的拥皇派。于是接下来韩推当等十来位朝中重量级官员也在一夜之间一命呜呼。这样的暗杀事件惊动了朝廷，震惊了汉景帝。汉景帝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就要尽百倍努力去追查凶手。皇帝都发飙了，那事情就得飞速的进展。专案调查组很快就顺藤摸瓜，把目标锁定在了梁王刘武身上。最后通过人证物证，证实梁王刘武有重大作案嫌疑。汉景帝一听又气又怒啊，派田叔和吕祭主前往梁国去千里查凶。引火烧身了，这是刘武没有料到的结果。迫于形势的需要，为了消除汉景帝对自己的误会，彻底了结这件事，刘武非但含泪斩杀了杨胜和公孙轨，还提着两个人的人头到了京城，准备来个提头谢罪。可是刘武就要到京城的时候，也许是觉得提头谢罪并不太保险，他怕汉景帝在一怒之下要了他的脑袋，于是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来了个突然失踪，害得汉景帝派出来迎接他的人接了一个空。捉迷藏的结果就是他在城外失踪以后，现身的时候已经在窦太后府中了。前面已经说过了，窦太后对这个小儿子向来宠爱有加，此时听说刘武犯了滔天大罪，不由得老泪纵横啊，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直接去说服汉景帝这条路是肯定行不通了，一来上次为了立太子一事，母子二人几乎已经撕破脸了，二来法不容情，所以这件事就算他亲自出面去求情，这个面子汉景帝也不一定会给。俗话说呢，姜还是老的辣，窦太后就打出了宝贝女儿刘彪这张牌。 面对着母后的请求，刘彪推脱不过，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了。按照勾股定理的原则，聪明的刘彪自然不会直接去找汉景帝，而是去找王志、王美人。鉴于王志现在已经成为汉景帝的最爱了，搞定了王志，也就等于搞定了汉景帝。刘彪和王志那是什么关系呀？亲家呀。而且在前面王志和丽妃的后宫争夺当中，他功不可没，王志没有不答应的理由啊。当然答应是答应了，但是有一个条件，窦太后得把扣留着的皇后录取通知单还给他。窦太后此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她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虽然他因为当时丽妃的揭发，打心眼里对残花败柳的王志很是厌恶，他很不希望皇后之位由这样不纯洁的人来做，但此一时彼一时啊，相对于王志的皇后之位，显然他小儿子刘武的性命更重要啊。通过中间人刘彪的牵线搭桥，窦太后和王志之间就刘武的暗杀事件达成了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那接下来就看王志对汉景帝的公关了。为了公关，王志送了汉景帝一件礼物，确切地说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卞云舒。这个卞云舒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身上奇香无比。凡是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不见其容貌，就先被他的体香给倾倒了。也许有人会问了，王志弄了这样一位大美人，难道他不怕自己失宠吗？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原因是王志懂得后宫争宠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敢赌。在后宫里边，女人最怕的就是不被皇上宠爱，因此在他们眼里，这个世上的每个女人都是敌人。王志是女人自然也不例外，但王志又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一点我们从他嫁过人在入宫上可以看出来。他无所不用其极，当年一入宫就施展浑身解数，弄得汉景帝对他宠爱不已。他怀孕之后怕自己失宠，就把自己的亲妹妹弄进宫来服侍皇帝，致使他的妹妹也同样得到汉景帝的宠爱，并且还一口气为汉景帝生下了四个儿子。而当时王志的肚子却不争气，连续三胎生的都是弄瓦之喜。如果不是第四胎终于生了个儿子，王志只怕还要向妹妹来个借腹生子也不一定。如果不是后来他的妹妹红颜薄命，生第四个儿子的时候难产而死了，只怕他在后宫的竞争对手当中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不管怎样，王志还是以其胆大心细的作风勇敢地赌了一把，结果他赌赢了。汉景帝当时对他善解人意无私奉献的精神很是赞赏，这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宠爱他的重要原因。此时王志在除去通往皇后之位的最大对手丽妃之后，把民间奇女卞云舒献出来，一来为了和太后交易的需要，二来也是想更加拴牢皇上的心，可以说也是一次超级大赌博。 事实证明呢，王志的眼光就是非凡独特的，这一次依然成功了。汉景帝在得到了变云书的同时，自然答应对刘武的事不再追究了。其实说白了，就算王志不来向汉景帝动用美女攻势来求情，他也原本要放了弟弟刘武的。毕竟他一直都对这个亲弟弟疼爱有加，再加上窦太后那里的关系，因此尽管此时调查组的人员已把刘武的全部证据放在了他的案桌前，他还是识大体的烧掉了。只是他知道，那片片纸张随着火光而化为灰烬之后，他和梁王的兄弟之情也就到此结束。从此你当你的梁王，我做我的皇帝，只有君臣之礼，上下之别，再没有兄弟之情了。就这样，暗杀事件到此算暂时告一段落。刚愎自用的刘武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杀了一些朝中重臣，但使自己的太子梦彻底的破灭了，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这样，刘彻太子路上又一大拦路虎被搬掉了。随着汉景帝放弃对刘武刑事责任的追究，窦太后随后也实现了他的承诺，交出了王志的皇后录取通知书。接下来汉景帝为王志举行了盛大的封后大典。那一天未央宫大殿之前，王志是头戴凤冠，身披霞衣，美丽的如同天上仙子一般。他和汉景帝手挽手，心连心，接受了朝中文武百官的朝拜。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欢笑，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幸福的泪水，留在了王志的心里。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叫他王皇后了。但只有王皇后一个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努力。在权力的争夺战中，从来都没有谦让两个字，只有四个字，成王败寇。只有成功的人才能留在历史的这个舞台上，而失败者注定了要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要么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宫廷斗争的成功者所站下的脚下，往往是无数的白骨堆积而成。故事说到这儿，按照我们传统的推论，随后应该是自从王志当上了皇后，他的儿子刘彻也当上了太子，从此他们母子两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是啊，皇宫里的事儿，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轻易地下结论。正如当年汉景帝许诺皇后一位给丽妃一样，如果没有王志的横空出世，或许汉景帝的后宫将和当年汉文帝一样平静无奇。丽妃当他的皇后，丽妃的儿子刘荣当他的太子，等若干年汉景帝归西以后，刘荣再做他的皇帝，丽妃做他的皇太后，然后刘荣再立一个最宠爱的妃子为皇后，如此周而复始。然而王志的出现让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在这场皇后和太子的争夺战中，他步步为营，硬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他才是后宫之主。我们至少有两点理由可以相信汉景帝会立刘彻为太子。首先呢，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窦太后一出手，实力自然不可小觑。许昌、庄清宅和石奋这些拥后派的代表人物自然也都是磨刀霍霍，决心为窦太后挽回先输一阵的颜面。更为重要的是，朝中的第一号人物周亚夫在关键时刻也站在了窦太后一边，这就让人有点惊讶了。其实这也怪不得正直的周亚夫，他眼里揉不下一粒沙子。上次召开立储会的时候，窦太后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会前用调虎离山之计支走了周亚夫，除了嘘寒问暖之外，还告诉了他关于王志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旧事。那周亚夫岂能容忍堂堂一国之后的风流艳史啊，对他的人品就质疑起来了。因此当窦太后再掀风云，主张立丽妃第二子刘德为太子时，他二话不说就站在了窦太后这一边。而朝中的第二号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窦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次他干脆来了个坐山观虎斗，中立了。除了周亚夫、窦婴之外，朝中第三号人物那自然就是袁盎、袁御史了。可是前不久呢，袁盎等人已经被梁王刘武给成功的干掉了，朝中的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朝中一号人物站在窦太后一边，二号人物选择中立，三号人物又不复存在，剩下的人已经不足为虑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似乎又一次倾向了太后那边。可是太后百密一疏，关键时刻还是漏看了一个人，一个他非常赏识的人，他就是刘彻的老师智都。前面已经说过了，智都当年因为野猪事件得罪了丽妃，但是窦太后却是很赏识他，他认为智都做法很对也很好，妃子死了可以再找，可以再选，天下之大，美女无数，而皇帝乃千金之躯，怎么能为了一个妃子去冒生命之险呢？于是建议汉景帝重用智都。虽然后来智都遭到丽妃的报复而去雁门关吹了几年的山风，但是窦太后并没有忘记这位威慑边关的人才。在他的努力之下，智都后来又重新回到了京城当中尉。如果按照知恩图报的原则，我们会认为上次智都那是情非得已，父传子那是汉朝的规矩呀。这次智都不看僧面看佛面，都得给窦太后面子啊。也正是因为如此，窦太后这次唯一漏看的人就是智都。 还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很有教育意义的古文《两小儿辨日》，文章出自《列子·汤问》。原文是这样的：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食出食去人近，而日中食远也。”一儿以日出出远，而日中食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炭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故事的意思已经很简单明了了，也不必要再多费口舌来翻译。之所以重温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场精彩的宫中两个小孩辩论赛。对阵双方是刘彻对刘德。闲话少说吧，因为汉景帝想立刘彻为太子，而窦太后想立刘德为太子。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立储会就召开了。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之后，这次窦太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垂帘听政的方式参与了立储会。这次窦太后来了个先发制人，她首先抛出她的立场，想立何建王刘德为太子。理由是刘德是楚皇子上最年长的一位，并且仁德后裔，将来一定是一位明君。他的提议得到了拥后派的许昌、庄清翟、石奋、周亚夫等人的拥护。此时雍皇派一见敌人来势汹汹，顿时就如失灵的火枪一样了。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支持声和叫好声，窦太后脸上笑开了花了。与此同时，汉景帝脸上阴沉的似乎都能够拧出水来。就在汉景帝暗暗叫苦的时候，至都至中尉华丽丽地登场了。他的话很简单：我不同意立刘德为太子，我认为立刘彻为太子好。理由呢？刘彻之聪明和才华，在诸多皇子当中无人能出其右。雍皇派的最大特点是关键时刻总是缺乏领军人物，只有当一个敢于献身的带头大哥站出来以后，其他成员才会闻风而动。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而他们是宁为牛后不为鸡口。由此可见，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官场混出点名堂来，察言观色和见风使舵的本领，那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非常的高。上次的立储会关键时刻，袁青天一鹤冲天，解汉景帝之围于最危难之时。而这一次至都的横空出世，就有点让人大跌眼镜了。窦太后毕竟是他至都的恩人呢，他此时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但至都却有自己的想法。首先，他是刘彻的老师，哪有老师不帮弟子的呀？正如当初刘荣的老师窦婴，在刘荣身陷囹圄之时，他不但成了唯一一个去看望刘荣的人，而且还利用自己的职权给刘荣带去了笔墨纸砚，以便刘荣能写忏悔书给汉景帝。他愿意来成为送信员， 虽然刘荣在关键时刻误解了老师的意思，把那些笔墨纸砚当成了绝命书来对待，结果窦婴一片好心，最终换来了一个无言的结局。同样的道理，智都成为刘彻的老师以后，关键时刻自然要帮自己的弟子了。其次，刘彻的确聪明懂事，小小年纪很有自己的见解，说话做事有板有眼，具有一副与生俱来的王者霸气。智都挺身而出以后，马上得到了雍皇派人士的响应，魏婉、正当等朝中名流之士纷纷表示了最强烈的支持。接下来就可想而知了，雍皇派和雍后派自然免不了唇枪舌剑，结果整个大殿就像赶集一样闹哄哄的。这样的场面不仅汉景帝没有经历过，就连见多识广的窦太后也是大开了眼界。眼看这样争论下去，怕是七天七夜也分不出个结果来。窦太后脑中一转，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于是她让双方稍安勿躁，有话好好说，别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伤了和气。他说了，既然有人认为刘彻比刘德聪明，那么不妨叫他们两个来比试一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能者居上，这样总成了吧。当然，窦太后之所以提出用比试的方法来立太子，那是因为刘彻才七岁，而刘德已经十三岁了。一个青少年难道会比不过一个儿童不成？而智都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刘德不是青少年而是愣少年，刘彻不是儿童而是神童。为此他连汉景帝的意见都忘了去征询了，当下拍着胸脯就答应了。雍皇派领军人物都答应了，其他成员自然也没有反对的理由。而汉景帝此时已经像河中的一叶扁舟了，只能任波逐流，他除了默认还能怎么着呢？一场精彩的 PK 大战就这样上演了。既然是比试，那就得出题了，但在出题的人选上，雍皇派和雍后派又产生了分歧。毕竟叫两派中任何一派的成员来出题，都有偏袒的嫌疑。因此，人品和威望颇高的中立派代表窦婴成了最佳人选。窦婴当年因为一句话，差点误了终身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这次就是怕井绳才选择了中立，打心眼里边就没打算再来趟这趟浑水。因此面对汉景帝和窦太后殷殷期待的目光，窦婴却总是摇头，表示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胜任考官的大任。最后被逼无奈，他只好推荐了一个人选，智都。按理说呀，智都是雍皇派的领军人物，窦太后自然不会答应。但事实的发展却出乎人的意料，汉景帝和窦太后都对窦婴推荐的人选没有二话。汉景帝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窦太后却是对智都还存有最后一丝幻想，再加上智都为人的确很正直很公道，既然窦婴不愿意抛头露面，智都无疑是最佳人选了。 知都在这种场合，这种氛围下，出任了超级考官，也是赶鸭子上架头一回。如何出考题让他犯了难了。好在是胸有文墨，办事不慌，他脑子当中一转，联想到了他办的一件案子，于是题目就这样新鲜出炉了。有一个叫房年的青年人，他从小就没了母亲，他的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姓陈的女人为房年的继母。房年的继母人品有点问题，后来红杏出墙，与邻居的钻石王老五勾搭成奸，后来被房年的父亲无意当中发现。都说最毒妇人心，房年的继母索性来了个大义灭夫，他用砒霜害死了房年的父亲。房年后来经过多方调查，查明了真相，用一把菜刀逼着后妈在全村游行示威了一圈之后，最后把继母来了个活计。问题是，请问房年该按什么罪来判刑？面对着这次生死考验，刘德的第一反应相当的积极灵敏。知都话音未落呢，他就跳将起来，来了个抢答比赛。子弑母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按照汉朝法律规定，房年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好，随着窦太后的一声赞美，拥后派人士纷纷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对何建王刘德进行了长时间的鼓掌。可是呢，拥后派似乎高兴得太早了一些，他们忘了这次考试不是以抢答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必答来定高低。他们热情的掌声很快就被小刘彻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给镇住了。皇兄此言差矣。这句话一说出来，偌大的宫殿在刹那之间就变得安静下来了。众人的眼光齐刷刷地聚集在刘彻的身上。太子之争的成与败就在刘彻随后的必答上了。刘彻朗声说道，房年杀人并非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房年杀继母是事实，但他杀的不是亲生母亲，而是继母，按理说继母也是母，因对血浓于水的父亲的亲情关系，才把继母称为母亲。但继母在害死房年的父亲时，他已经将儿女和母亲之间的恩义之情给斩断了，所以房年替父报仇雪恨，他杀死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而不是母亲或继母了。因此这件案子不应以大逆不道之罪来定罪，而是应该以一般杀人罪来定罪。刘彻发言完毕以后，大殿里还是死一般的沉寂，但是只隔了片刻，掌声顿时如雷鸣一般的响了起来。这掌声发自肺腑，来自心灵深处，其中自然也包括拥后派人员了。无论从回答的深度，还是从回答后的掌声响亮度，刘彻都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刘德。汉景帝大喜过望，当下就要进行现场宣判成绩。但正在这个关键时候，窦太后却和汉景帝来了个抢宣比赛，他宣布这一轮比赛作废，理由是作弊。既然智都是胶东王刘彻的老师，有谁能保证智都在开考之前有没有向弟子泄露考试题目？

一到年底就害怕，害怕别人问我今年存了多少钱。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越到年底越是考验经济实力的时候。 怎么说？ 八月份的工资交给中秋节，九月份的工资交给国庆结婚的，十月份的工资啊交给了双十一，十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双十二，十二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元旦，来年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春节。所以请不要再问我我的工资去哪里了。 账是不错啊，可是这么多的开销支出又有多少是必须消费的呢？换季的新装是年年都有，去年的依然时尚，智能手机年年更新，这个潮流啊没有尽头，几大千的品牌包包满大街都是也不稀奇啊。可对健康的投资您有规划吗？ 对呀、啊、又是一年秋冬季进补，咱们不要盲目的大进大补，而是从基础入手、从每天的营养一杯奶开始， 是 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给每一天都注入新的活力、小分子脂肪颗粒让家里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营养的吸收，就像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样，除了成分表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和优质蛋白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让营养更全面，为健康加分。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双节同庆的活动啊，您一定感兴趣啊！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之前的直供价呢是99块钱一盒。而本档活动当中呢，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钥匙免费得。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等于说啊，买6盒就能10得7盒羊奶粉，这划算下来每盒才84块钱， 对， 比直供价还要便宜了15块。而且呢，还有一枚寓意着平安、吉祥、如意、健康的金钥匙免费送，又是999足金打造，成本太高，限量发行，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全部齐全。所以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推荐，别忘了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其实呢，提到瑞麟羊奶粉呢，在北京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因为想购电台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多，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家庭认识我们。那瑞麟羊奶粉呢，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那里有着中国存栏量最多的奶山羊，每一头山羊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如果体检不合格生病了，那就要从挤奶的队伍当中被开除了。 对，而且呢，富平800里晴川大地滋养着体质最好的羊儿，他们喝泉水、吃青草、上下跑山，强健身体。所以呢，就像我们健身房里的私教一样啊，好身材里藏着优秀的身体指数，就像结实健壮的羊妈妈产出的优质羊奶一样，让每一个呵护健康的朋友们喝到的都是纯香鲜的瑞麟羊奶粉。 没错没错啊，只有这样的羊奶粉呢，给家人喝才更放心啊。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厂商零售价格一盒300克是258元，直供价格99元一盒，活动中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到每盒才84，每天一杯才5-6块钱。想想看啊，5-6块钱那就是市面上一杯普通奶的花费，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享受到全营养食品的羊奶粉，而且呢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送。但因为金钥匙的成本太高，库存告急，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的福利了。提醒到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108 40071061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82位朋友成功获得了金钥匙的免费赠送。手机尾号是1052的朋友说啊，羊奶粉已经收到了，真没想到送了一枚金钥匙，包装礼盒也很大气，今天加订5套，想给几位叔伯婶婶们都送一套。0923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刚刚听到这个福利啊，要不是一直喝瑞麟羊奶粉的话都不敢相信呢。还有54716983002189478947的朋友都是订购5套6套的啊，都表示羊奶粉每天都要喝，可金钥匙不是每档活动都能送的。 是的， 趁着今天优惠大，赶紧多订点。40071061108 40071061108。 最后为您播报一次啊，瑞麟的双节同庆，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花594元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粉的同时，就送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今天明天最后2天了，加油拨打电话啊，40071061108 40071061108。 欢迎你，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65集， 张善德接过口供递给皇上，皇上匆匆看了口供，抬头问太子道： 胤禛，朕且问你，你从实说，如果抵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到时候你别后悔。 皇阿玛问便是了，儿臣从实说。 你是否给阿山写过密信？ 写过，写过，但儿臣只是嘱咐阿山好生接驾，不得出半点纰漏，并无写其他。 胤禛，你真是大胆，你若不是别有用意，为什么要写密信给督府们？他们是朝廷命官，只需按朕的旨意办事即可，用得着你写密信吗？什么好生接驾，你说的再轻描淡写，督府们也会琢磨出你的深意来。 儿臣， 你不要再狡辩了。 高士奇知道终究不能冒犯太子，又道： 启奏皇上，太子所为都是听信了索额图的挑唆。 索图哭喊起来： 皇上，高士奇是存心陷害老臣呐。索图，没人冤枉你，朕忍你多时了，只想看你有无悔改之意。前年太子在德州生病，朕派你去随侍，你起码直到太子中门才下马，单凭这条就是死罪。太子交接内臣外官，朕早有察觉，都是你挑唆的。 皇上，臣冤枉。 索图，你给我闭嘴！朕现在还不想把你们怎么样，明天朕要检阅水师，朕仍要扮笑脸，你们也得跟朕扮笑脸，要死要活回京再说。 索图擦了把眼泪道： 臣参高士奇。哼，朕还没接到你的折子呢，你参高士奇什么呀？ 高士奇弑君几十年，一直都在欺蒙皇上，当年他进城皇上的五代金号匡卢图原是假的，只花2两银子买的，真迹他花了2000两银子自己藏在家里，这事儿陈廷敬可以作证。 陈廷敬万万没有想到索图居然知道这桩陈年旧事，一直不知如何说话。皇上已经的脸色发青，正望着他，陈廷敬忙上前跪下道： 回皇上，高士奇进城假古董，臣的确有所察觉，但臣又想高士奇是玩古行的行家，臣只是一知半解，也怕自己弄错了倒冤枉了他，这个事情臣便一直放在心里。臣反过来又想，不过就是一些假字画假瓷瓶，误不了国也误不了君，何必为此伤了君臣的和气，就由他去了， 臣未能及时禀奏皇上，请皇上治罪。 陈廷敬到底忠厚，可朕却叫高士奇骗了几十年。 皇上，这回阿山在杭州收得古玩珍宝若干，真假难辨，都叫高士奇一一甄别。今日进师的那个张相府说他家有幅祖传的米芾真迹春山瑞松图，被余杭县衙强要了来。臣早知高士奇一贯伎俩，去看了供单，里头果然没有这幅米芾真迹，说不定他这回又把假古董全都献给皇上了。 难怪张相府诗里说，何人却上滇米芾，也博君王玩一回。朕本以为诗里并无实质，原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好啊，高士奇，高家，忠孝仁义啊。 皇上，皇上曾有御书平安二字赐给高士奇，高士奇就把皇上赐给他的宅子叫做平安地。他本应感念皇上恩德，却大肆收贿，即使没事求他也得年年送银子，这叫平安钱。若要有事求他，更得另外送银子。这事儿臣早有耳闻，念他是臣的旧人，皇上待他又甚是恩宠，臣就一直没有说他呀。 索额图，你如此说，倒是朕包庇他了。 高士奇跪伏在地，浑身发软，半句话也不敢狡辩，一时没人说话。张鹏和忽又上前奏道： 皇上，杭州知府刘向年参徐前学阿山，臣代为奏本。 皇上心里早就有数，大臣们却是惊了。徐前学和阿山两相对视，都愣住了。皇上又冷笑着说： 哼，还说今儿是黄道吉日，杭州四处是迎亲的，朕说今天是最晦气的日子。高士奇参了索额图，顺带着也参了胤禛，索额图反过来又参了高士奇，刘向年这会儿一参就是两个。刘向年，你自己上前说话。 刘向年上前跪下问道： 皇上，想知道杭州为何一时那么多人娶亲吗？ 朕不想知道。 皇上不想知道，臣冒死也要说。皇上南巡，便有随行大臣侍卫托阿山在杭州买美女，此事在民间一传，就成了皇上要在杭州选秀。百姓不想送自己女儿进宫的，就抢着成亲。阿山还预备了青楼女子若干，供皇上随行人员消遣。 什么？ 皇上火冒三丈，阿山把头磕得梆梆响，他说： 皇上，皇上，刘向年他胡说，他自己犯下了死罪诸款，臣已上了密奏，正要上前参他，他却恶人先告状啊。 徐前学跪下道： 臣同刘向年素无往来，他参臣什么？ 阿山，徐前学，朕此时不许你俩说话。 刘向年又说： 启奏皇上，那些青楼女子这会儿都在各位大人房间里候着呢。 张善德本是轮不上他说话的，这会儿却奏道： 启奏皇上，奴才手下有个小太监刚才说起余杭知县李启龙正往各位大人房间送女子，问奴才这是怎么回事儿？ 放他！阿山混蛋，你当朕是领着臣工们到杭州逛窑子来了？ 皇阿玛，皇 上请人不要近前，朕还死不了。 皇阿玛，皇阿玛， 皇上保重龙体呀、啊！ 皇上，皇上，您先歇着吧，今儿个什么都不要说了。 朕这会儿不会死。刘向年、徐前学还有阿山， 他们有什么罪？你接着说。 启奏皇上，徐千学罪在索贿，阿山罪在欺君。阿山上了参劾臣的密奏，徐千学知道后马上派人到杭州找到臣，只要臣出10万两银子，他就替臣把事情抹平，臣顶了回去，一两银子也不给。阿山明知皇上不准为南巡之事再兴科派，他却仍在下头大搞接驾工程，要臣在杭州建行宫，虽然暂时不向百姓要银子，只要圣驾一走，仍是要向百姓伸手的呀。 皇上，皇上，刘向年实在是无中生有啊。 阿山不等徐千学讲完，又叩头道： 启奏皇上，臣是否有罪，日后自然明白。臣参刘向年的折子已经在皇上手里，这会儿臣还要参刘向年一款新罪。 今天可真是好日子呀。参吧，参吧，你们等会儿还可以接着参，看参到最后还剩下谁。刘向年还有什么新罪，你说。 高士奇知道阿山想参什么，抢着说道： 回皇上，臣参刘向年只有一句话，他居然把妓院改作圣御讲堂。刘向年，朕要即刻杀了你。 臣并不是怕死之人，臣只是还想辩解几句。 这容不得你辩解。来人， 在， 在， 拖出去。朕这次南巡就担心下面不听招呼，特意命陈廷敬先行密访。陈廷敬已经把沿路所见一一密奏给朕了，你们各自做过的事休想抵赖。陈廷敬，朕想听你说几句。 陈廷敬知道有些事情暂时还不能说，皇上也特意嘱咐过，他略加斟酌道： 回皇上，他们各自所参是否属实，过后细查便知，但要参刘向年还得加上一条，接驾不公。刘向年因反对阿山借口接驾向百姓摊派，阿山便命刘向年专门督建行宫，刘向年故意拖延行宫建造，岂不是接驾不公？刘向年对臣说过，杭州有那么多官宦之家，豪绅大户，随便哪家都可以腾出来接驾，何必再建行宫劳民伤财。他知道皇上崇尚简朴，迟早会下旨停建行宫，因此故意怠工，为的是少花银子。 陈廷敬，原来你是替他摆好，他纵有千好万好，只要有这讲堂一事便是死。 皇上，妓院改圣御讲堂确实唐突，刘向年说杭州都府县同城，县里有圣御讲堂，知府衙门何必再建。他说便宜盘下那家妓院也是为了省些银子。臣倒是有个建议，全国凡是都府县同城的都只建一个讲堂。 皇上听陈廷敬虽说的有理，可刘向年把妓院改作讲堂岂可饶恕，便道： 陈廷敬啊，陈廷敬，难怪你处处替刘向年辩护。朕想起来了，刘向年可是你当年推举的廉吏。 张鹏和心想陈廷敬再说只会惹怒皇上，自己叩头道： 启奏皇上，刘向年真的是个难得的好官呐，只是他为人过于耿直，从来不被上司赏识。阿山同高士奇为了害刘向年，置皇上安危于不顾，故意选了河水湍急的地方，命他一夜之间搭好台子，预备皇上检阅水势。好在刘向年有百姓拥护，他自己也在水里泡了个通宵，硬是在急水中搭了个结结实实的台子呀。 恳请皇上宽待刘向年，他实在是难得的忠臣啊。 好啊，你们都是朕的忠臣，你们都是忠臣，你们退下吧。 这时御园武将低头进来，跪下奏道： 臣浙江水师提督向运凯叩见皇上，臣仓促接到皇上检阅水师的御事，赶着安排去了，没有早早来接驾，请皇上恕罪。 你起来吧。 向运凯仍是跪着道： 启奏皇上，臣有一言奏告。 你又是要参谁呀？ 皇上，臣并不是要参谁，臣奏告皇上，时下正是钱塘江起潮之际，能否恩准检阅水师往后挪挪？ 钱塘潮都怕了，还叫什么水师？你们都下去吧。 这 皇上说罢起身回屋，文武官员都默然拱手望着皇上出门而去。外头听得皇上雷霆震怒，忙悄悄把那些青楼女子全都赶走了。皇上气冲冲往屋里走，仍是骂着说： 混账王八蛋，朕待他们至诚至理，他们还要贪还要欺朕，朕连自己的儿子都靠不住，这就是帝王之家呀。 张善德跟在后头不停地劝皇上消消气儿。皇上进屋坐下，捂着胸口说： 朕指望着君臣和睦共创盛世，让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贪要欺朕？ 皇上说着竟落下泪来，张善德也跪地而哭。正在这时，里间屋里传出声声琵琶，一个女子喝着琵琶唱道： 西风起，黄叶坠，寒露降，北雁南飞，东篱边赏菊饮酒游人醉，急尖尖真声处处催，瞻前的铁马声儿更悲，阳关衰草迷，独自佳人盼郎回，芭蕉雨点点尽是离人泪，离人泪。 皇上止住眼泪，侧耳静听。张善德想进去看个究竟，皇上摇摇手不让他进去。原来下头把那些青楼女子都弄出去了，却没人想到皇上屋里还有梅可君和紫玉姑娘。梅可君正悠悠怨怨地唱着，皇上背着手缓缓进来了。梅可君背对着门口，并不知道皇上来了，紫玉却吓得身子直往后退。皇上朝紫玉摇摇头，叫她不要害怕。梅可君弹唱完了，抬眼看见紫玉那副模样，方才回过头来。梅可君事先已知道自己是来侍候皇上的，马上跪下： 民女梅可君叩见皇上。 紫玉见状也忙跪下，到底年纪小，不知该怎么说。皇上并不生气，便把梅可君和紫玉留下了。第二天，皇上乘轿微笑着出了西溪山庄，起驾检阅水师。山庄外头早已是人山人海，百姓们黑压压跪下山呼万岁，沿路上也站满了百姓，只要见了御驾立马跪下。皇上知道这都是阿山做给他看的，却仍是慈祥而笑。检阅台黄幔作围，旌旗猎猎，台子正中早摆好了龙椅。皇上在黄幔外下了轿子，走向了检阅台，然后坐了下来。文武官员分列两侧垂 垂手而立。抬眼望去，钱塘江上战船整齐，不见首尾，船上水兵齐带插花头巾，肃穆而立。皇上道： 领这海洋绵延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洋商船、内洋古国都赖水师以为巡护，各路水师镇守海口，巡力会哨，保生机道，以尽海分，至为关切。萧云凯， 在。 索额图经常说你能干，虽是渔夫出身，却深谙水上战术，朕想看看曹野吗？ 臣谢皇上夸奖。钱塘水师共有大号赶会船五艘，二三号赶会船各十艘，另有沙战船、快虎船、巡快船、八桨船、双篷哨船等各十数艘，水兵3500人，恭请皇上检阅。 湘云凯下令操演，钱塘江上顿时万岁雷动，响遏行云。皇上点头而笑，又听得锣鼓阵阵，杀声震天。岸上哨台旌旗挥动，忽见十来艘船划得飞快，眨眼间就把后头船抛开一箭有余。皇上问： 哎，那个是什么船呢？ 回皇上，那是巡快船，专为机道之用。皇上再往那边看，正放着纸鸢的是大号的赶会船。 放纸鸢？这放纸鸢干什么？ 回皇上，做靶子。 做靶子？ 湘云凯正说着，听得鼓声再起，巡快船上的弓箭手回身放箭，纸鸢纷纷落下。皇上微微而笑说： 水兵多是南方人，练就这般箭法也是难得呀。 再看的时候，江上的船只只各自掉头划开，很快近岸分成南北两阵。又听得鼓声响过，各阵均有数十纹身水兵高举彩旗横越入水，奋力前驱，游往对岸。皇上问： 哎，这是练什么？ 回皇上，这是比水性，优胜者既要游得快，手中彩旗还不得沾了水。 纹身水兵正鱼跃碧波，又见各船有人顺着桅杆圆盘而上，飞快爬到顶尖四下瞭望。又听几声鼓响，桅杆顶上水兵嗖的腾空入水。皇上正暗自称奇，却见水兵顷刻间在十丈之外窜出水面，鱼鹰似的飞游到岸。湘云凯见皇上高兴，奏道： 皇上，这是哨船侦察到敌船了，上岸报信儿。 这时一位副将在旁朝湘云凯暗使眼色，湘云凯悄悄推下问： 什么事？提督大人，只怕要起潮了。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 什么事不可大声说出来？ 湘云凯上前跪下奏道： 臣恳请皇上移驾，只怕是要起潮了。 唉，朕当是什么大事？昨夜朕就说了，正要看看你们水师经得起多大的风浪，倘若钱塘潮都抵不过，如何出外洋御敌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